和岁月催人老，一腔深情无以报。这一世风雪路途遥，下如意我是骄傲，来世再相遇，听见花朵记得我，到底是一世的情未了。 And Meghan Trainor, More Than Friends. 子琪倒数 一点一滴，每天珍惜，怕突然来不及好好的爱你，时间一直都受着

海上我都看过，老传说这海浪我都触摸过，老传说这海我都聆听过，生活我已却难看透，没有什么想要懂。汪洋说与你没有摘过，汪洋说深水你没有秋天过，汪洋说对岸村庄你没去过，也没海没有流头，笑得真也不行。